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贴心的简讯，赶走了我的懒散。 色星期一，你翻着纸飞行挑选的餐厅，不管它好不好吃我都笑得满意。我打了一年还没送你的毛衣，你介不介意我开大围巾，每天张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想你，空气有草莓的香气，每天幻想六成色的未来待在草地，让我们发明最美的约定。 是否